第五十四集。 淮安区看守所，吴为涵戴着手铐被狱警押送到了孟昭的面前。吴为涵还是那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去的模样，眼神阴鸷的上下打量着面无表情满眼血丝的孟昭。 哟，孟警官，别来无恙啊，看起来最近休息的不太好啊。这次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呀？ 孟昭看着他沉默一会儿之后，语气平静地说： 你父亲死了。 什么？ 我说你父亲吴嘉义死了。 不可能！ 吴为涵阴鸷的眼神里掺进了一丝惊惧，他朝孟昭逼近一步说： 你他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 狱警立刻把吴为涵给拉回去了。 小点声，不许动。 与此同时，陆时琛也抬手握住了孟昭的手臂，把他朝后拉了一下。孟昭仍然不动声色地看着用暴怒掩盖惶恐的吴为涵，眼神里几乎掺了一些怜悯，像看着一个垂死挣扎的跳梁小丑。他打开随身带来的文件夹，从里头抽出几张之前打印好的照片扔到了吴为涵的身上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 自己看吧。 吴为涵盯着这些照片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脸上的惊惧越来越明显。看着吴为涵眼神中的阴鸷一点一点地被惶恐取代，孟昭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到了吴为涵的眼前。 这是你父亲吴嘉义的死亡证明，你也看看吧。 吴为涵死死地盯着那张死亡证明，面孔肌肉因为惊恐而不受控地痉挛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他腿弯一软，浑身的骨头似乎都被抽走了，身后的狱警立刻搀住他，让他不至于倒下去。孟昭示意两名狱警退后，狱警一撒手，吴为涵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，重重地跌坐在地上，两行眼泪瞬间冲出了眼眶。孟昭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此刻吴为涵身上那种骄纵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荡然无存，他的整张脸整个人都因为极度的惊恐而不住的痉挛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散落在地上的那几张吴嘉义的照片。 爸爸爸爸， 吴为涵爬过去，手指颤抖地捡起地上的一张照片，看着照片上的吴嘉义，几秒之间他的泪水就淌了满脸。吴嘉义的死亡转瞬之间把他击溃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帮他收拾烂摊子了。 爸， 看着吴为涵这副狼狈相，再想到他曾经对林郎、对许玉林、对赵彤、对所有暗龙受害女孩犯下的种种罪行，孟昭烦闷的心里终于涌上了一丝快意。他半蹲下来盯着吴为涵， 有些类似的话我以前也跟你说过，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更能听得进去，是坦白以争取降低量刑，还是等待法律给你严正审判？吴为涵，你自己选。 失去了靠山的吴为涵看着吴嘉义的照片失声痛哭，他嘴唇颤抖，双手掩面，泣不成声。 我招。 孟昭这才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吴为涵说： 那好，我等你的暗龙客户名单。 拿着吴为涵招供的全部暗龙名单，孟昭跟陆时琛回到市局，向徐局汇报所有的情况。 我们一路追到隧道，正想在急转弯赶超吴嘉义的车将他逼停时，没想到那辆车却直直撞上了隧道石壁，车头部位几乎被撞得粉碎， 吴佳义也当场死亡。 徐局听了之后眉头紧皱，沉思片刻之后说， 吴佳义为什么要在厂房内跟那个杀手见面呢？ 那个杀手应该就是跟我们在盐城交过手的其中之一，但不是那个领头的刀疤脸。他在厂房内把录音笔交给了吴佳义，录音笔我听过了，就是张林青当年录下的吴佳义雇佣他杀害我妈的证据。 徐局听后陷入到沉默之中，他转过身，几秒之后叹出一口气， 你母亲不该死啊。 孟昭也沉默下来，望着徐局的背影，孟昭又想起了孟静去世那天抢救室门口的那一幕。 这个男人此刻应该与我是同样的心情吧。 过了一会儿，孟昭递上了一张名单。 吴佳义死后我们去见了吴维涵，他听到吴佳义的死讯后整个人都崩溃了，知道自己靠山没了，就招供了暗龙客户的所有名单。我已经让张潮把名单上的人跟那些戴着面具的人脸进行了识别比对，所有客户都能对上，不过有几个人已经死了，想必和吴佳义脱不了干系。 徐局接过那张名单快速地浏览了一遍，名单上的这些名字全都是跟郑永年身份地位相当的人物，可以想见这份名单一旦公布会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多么大的震动啊。 好，我立刻让于副局长亲自带人将他们逮捕归案，这件事情影响这么恶劣，必须尽快给民众一个交代。 徐局在两个人的肩膀上分别地拍了拍。 至于你和小鹿，辛苦你们了，特别是小鹿啊，暗龙余下的收尾工作由我来带领处理，你们就先回去安心养伤吧。 嗯， 孟昭点点头，然后跟陆时琛离开了徐局的办公室。雨还在下，两个人共撑着一把伞走回了玉湖湾。虽然拿到了客户名单，暗龙这个案子也马上就要结了，但是因为吴佳义的突然死亡，孟昭感觉到愤怒、暴躁、无力，种种情绪在他的胸口郁结成一块沉重的巨石，不上不下地堵在那儿，让他无法顺畅地呼吸。陆时琛似乎也因为吴佳义的死而显得心事重重，两个人沉默地走在雨中，一路走回了玉湖湾。 你和我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在我心中你熟悉那张脸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我总在误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，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握住你的手，也